不用再逼迫自己，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什么都做到位，你可以慢下来，不用每件事都立刻处理好，也不用一直把自己撑在很高的状态，先让自己从紧绷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更有效率、更快、更稳，不用再让脑袋一直追着进度、结果和掌握，先把那股一直往前顶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下来，不用再逼，身体才会慢慢回到平衡。